大家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萧霞，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题目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一个话题，就是孝道。 就是说做子女的要孝敬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啊。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国家都应该具备的美德吧。 对，然后在中国还有我们亚洲的一些国家呢，可能比西方某一些国家要更 强调。 对，就是说你作为子女啊，要特别父母在老的时候要对他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才算孝顺啊。那当然现在社会呢生活压力都很大啊，工作节奏也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呢要孝顺你心里想但是呢做起来也不容易。今天我们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好，现在先来提我们的三个理解问题。今天第一题呢是问问大家，对话当中的一个人物啊，他的父亲走丢了，对吧？找不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第二题是，对话中的这个人物啊，他对于尽孝道照顾父亲这件事感到压力非常的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造成这个的也有好几个原因，所以请大家留心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对话中的人物他怎么看待把父亲送到养老院这件事，他是不是能够接受啊？那萧霞给我们选今天的词语吧。 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学一个比喻好了。这个比喻叫像吃了炸药一样。 怎么第一个词就是情绪非常火爆哈、啊？ 对。 那炸药大家都知道，就是会引起爆炸的一个化学物质，是吧？ 对，所以像吃了炸药一样，就是说好像你的情绪非常的激烈，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对。 那么一般比如说脾气很不好的时候，发火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比喻。 吃了炸药啊。那第二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 对，这个叫一个头两个大 啊。我感觉像感冒的时候就觉得头特别的重哈。那这个一个头两个大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遇到了非常头疼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头都变大了，胀大了，那样的感觉、 就也感觉头要爆炸了一样啊。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比较简单的说法是，哎呀，我现在很头大。 那如果你听到头大或者一个头两个大，就是代表这个人遇到了一些让他很烦的或者很难解决也可能解决不了的事情，对吧？所以他感觉非常的头大，一个头两个大。那下面咱们再看孤苦伶仃。孤苦伶仃， 好，那这个词呢经常是形容一些就是没有子女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形容非常的孤独、而且非常的困苦，然后没有依靠的，身边没有亲人的、这样的可以说孤苦伶仃。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个快乐一点的词吧，叫做享福。享福， 那享就是享受的享，福就是福气的福、所以享福呢就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幸福。 对， 这享受幸福的意思。 经常这个就用在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然后孩子都有能力工作，然后赡养他们，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享福的时候啊。或者女孩子嫁了一个比较有钱的老公，不用工作了，整天在家当太太享福，对吧？ 对，我也觉得就是享福这个词好像经常就是跟不用工作联系在一起，比如说退休了以后啊，然后就可以享享福了。 对，然后这个关键问题是不用工作还有钱拿，这个叫享福是吧？ 没错。 那今天我们既然谈到孝道哦，如果特别不孝的话呢，这些事情我们称之为大逆不道，对吧？ 对，那大逆不道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啊，就是说在以前封建社会的时候，一些皇帝啊就会对子民提出一些要求，就是说符合一些封建礼教的要求。其中比如说要孝顺父母啊，还有就是说女孩子要三从四德啊。 对， 然后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反正有很多的要求啊。那么如果说严重的违反了这些要求的话，那就是大 逆不道、 嗯、 那这个词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指叛逆不合正道、 嗯、 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孝道联系在一起的， 对， 就是说不尊敬父母、不尊重师长， 就是形容一些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吧？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很违反呢，就叫做大逆不道。那下面咱们再看一个应该算北方方言啊、叫做唠嗑。唠嗑， 那北方人说起来的时候会带一点儿话，叫唠嗑， 哎，或者像咱们对话里面说的唠唠嗑，对吧？ 对，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聊天、 嗯、 闲谈这样的意思、 嗯、对的，这个词就让我联想到嗑瓜子嘛。 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特别闲的时候真的是一边聊天一边吃瓜子， 也算是一种享福吧哦，唠嗑。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看养儿防老，养儿防老。 好，那这个词其实真的是代表了很多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嗯， 就是说父母抚养自己的子女，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有依靠，子女会照顾你。 嗯，不过这个爸爸妈妈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是很辛苦的，要把他们拉扯大，对吧？拉扯大。 好，那这个拉扯其实这里就是抚养的意思。 对，不是说把一个小孩拉一拉扯一扯他就大了，本来五岁的时候才一米不到，然后你把他拉一拉扯一扯长到一米八他就大了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形容父母把小孩子抚养带大，对吧？而且他里面好像有一点很辛苦的含义。 没错没错，就是说很不容易的辛勤的抚养这样的意思。 嗯，拉扯大。笑笑，我们接下来再看什么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俗语，百善孝为先。 哦，所以孝敬啊，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吧？ 没错，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许多种美好的品德中呢，孝顺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 好，那下面咱们看一个动词啊， 这个词叫左右，左边的左，右边的右。这个词作为动词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支配、控制、操纵这样的意思、 嗯、对， 比如说他是一个不容易被左右的人，就是说他不容易被别人控制支配， 对，不容易被人拉到左或者拉到右，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他的立场很坚定的。 好的，左右。那下面硬撑，硬撑。 好，那撑其实就是有支持的、坚持的意思，那么硬撑这个硬就是勉强的意思，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勉强的、坚持着、支撑着， 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很累了，或者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但是还是要把它做下去，这个就叫做硬撑，对吧？ 对，比如说你生病了，但是呢你坚持着带病工作，别人看你好像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就说你回去休息吧，别硬撑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坚持着去撑着这样的意思、 嗯、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词是什么呢？ 好，最后一个是个成语，叫天经地义。 天地啊、这个概念很大哈、哦。 对，那么天经地义就是说是指非常正确的、不容质疑的道理，就是说本来的、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这样的。 天与地的哲理，原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 对， 就是说符合自然常规的这样的道理。 嗯，就比如说尽孝，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天经地义啊。好，那我们赶快听听对话里的人是怎么说的。 你爸爸找到了吧？ 谢天谢地，昨天夜里终于找到他了。你不知道，我们全家发动跑了大半个上海，结果还是在我家附近找到的。 还好还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走丢了就糟了，幸好他没走远。 是啊，回来就好。事后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照这么看，他的老年痴呆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唉，老人得了这种病真够要命的，整天都要别人守着，苦了自己也苦了子女。 谁说不是呢？我和我老婆每天一下班就往家赶，上班的时候还成天担心她有没有乱跑。 你们不是有保姆吗？平时让保姆多看着点就好了。 哪还有什么保姆啊，来一个走一个。自从我爸得了这病以后，性格就大变，特别情绪化，正常的时候还好，发病的时候就像吃了炸药一样，保姆见了就怕。唉，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又不可能辞了工作专心在家伺候他，把他一个人锁在家里呢，就出现了昨天那样的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是啊，不容易啊，你又是独生子，担子全得你一个人扛。哎，有没有想过送养老院呢？ 这怎么行，让我爸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那里，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同吃同睡，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在家享福，这说得过去吗？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话也不能这么说，给他找一个条件好的养老院，有专业人员看护，又可以和年纪差不多的人唠唠嗑，有可能比你把他放在家里好。 这些我也都知道，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可能是我的传统观念太强了。老话不是说养儿防老吗？我爸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容易吗？现在老了，应该是我孝敬他的时候了。 是啊，从小到大就教育我们要孝顺父母，所谓百善孝为先，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孝放在首位。而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之一就是孝这个字，它也在无形中左右了我们的思想。无论怎么说，讲孝道绝对是一种美德。不过你自己也别硬撑着，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做对老人才是最好的，我们的面子不重要。 换成你是我，你就不会这么想了，看到我爸那样，我就什么主意也没了。你说以前那么精神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一想到这儿就觉得不管多难都要自己照顾他，儿子照顾老子天经地义，即使再累我也要尽到做儿子的本分。 湘霞，这个对话真是代表了很多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然后在现在的社会呢受到一些现实的约束，对吧？很难达到两全其美啊。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对话大家听了以后可能会很明显的发现东西方对于这个孝道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的，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的爸爸啊会走失走丢，然后也后来给他带来很多的困扰。 好，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媒体报道里也经常听到看到啊。那就是说这个人的爸爸呢他得了老年痴呆症。那这个人同时又要上班嘛，可能就没有办法24小时的看着他爸爸，然后一不小心他爸爸就走丢了。 哎，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碰到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对话中的人物啊，他照顾父亲就现在感觉到压力特别大，好像自己在硬撑着也硬撑不下去啊，为什么呢？ 啊，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就是首先他是一个独生子女，他没有兄弟姐妹去帮他分担照顾父母的这个义务。 对， 所以他会觉得很辛苦。 是的，在体力上就忙不过来啊，自己还要上班，对吧？ 对。 那还有一个就我们刚刚说的，因为父亲现在又得病了，有老年痴呆症啊，在心理上和生理的健康都比较难照顾，是吧？ 对，所以说他请了保姆也留不住，因为保姆要照顾一个有病的人嘛，可能也不太愿意。 是的，现在好像这种情况真的很多，你要付出更多的金钱或者要请特殊能照顾病人的保姆才可以。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即使请了保姆可能子女心里还是不放心，就是担心这个保姆照顾的是不是很周到，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可能就会有点担心。 对，没错。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觉得压力大，就是他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也就是我们第三题里面问的他如何看待送父亲去老人院这件事，因为如果自己压力那么大的话可以把爸爸送到一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照顾嘛，可是他好像自己不太愿意，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中国人啊都是这样想的，就是觉得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去就是好像就是扔下父母不管的那种感觉， 特别不孝顺，特别的大逆不道啊。 没错， 而且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自己会说啊，我可以去老人院不用增添孩子们的负担，但是好多孩子还是会说哎呀，我们有这个能力照顾你，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去老人院。 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是受到舆论的压力吧，就是说即使你心里知道就是养老院